那么在物理上 custom 和 count 等等这些机种就可能被描述为有连续的存储位置，如字和字典组成的存储块。程序设计语言的编译器为程序设计人员屏蔽了这一层的信息。与此类似，数据库管理系统为数据库的程序设计人员屏蔽了许多底层的存储细节。